西厢，真是少年。 我有重新想过，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卸下当年的你的我，吹掉歌的词一首。我再重新想过，十二年。 上九点的后海，一水胡同临海而聚，没有嘈杂的音乐，只有悠扬的歌声和八零后独有的文化气息，洋溢着老北京味道的后海，如水的夜色里，那千年的红墙碧瓦和动人的月光水色中，究竟还有多少未了的情节？私家车99.9进入减压第四站。晚安，北京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FM 九九九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。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 心感受着零度的寂寞，无法去倒数过了多久。我总是陪伴一个人的我，在不被允许的规则中，情绪像冰和火在交错，只想为你不顾一切温柔。火在划过瞬间，烙下爱的燃点，仿佛你和我都不愿再后退，就算灼伤缺氧的呼吸也热烈。爱你却不退却，即便永远太远，让我带你逃离现实的氛围，紫色火花是我们爱。 下爱的 还能温暖我。

影片不但是个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故事，还奇妙地传达了一个信息，原来成年人不过是长大了的小朋友，每个人无论长到多少岁，都是春田花花同学会的好同学。片中的麦兜仍然不停爆出金句，好像却也发人神醒。 校长，那我们怎么庆祝50周年呢？ 我会请所有朋友到学校的天台上吃火锅。 幼稚园同学聚会马上就开始了，快去签到吧。本期国语佳片推荐春田花花同学会。 Thank you.

耳边说没人懂得口吻，爱是动作，戏院里藏匿的情侣手牵手，生死与共看透，夕阳尽头。爱是什么？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理由，这样我肯定是爱你了。 FM999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。我们都说好了，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。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 绕过小船，

熟悉吧。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，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，华丽的无法低调。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，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，我笑得断肠，我哭得夸张，像一套港产片。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，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，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。 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但谁规定就不能打破呢？电影《豪门夜宴》就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不能超越，什么算最好。 现在给我哭两口。 哎呀，周星驰， 星爷， 周星驰是星爷， 星爷你快发功救救这个矮子的老婆。 这部作品是香港电影界为筹款捐助大陆水灾而合力一拍的喜剧，影片几乎网罗了全港巨星，由曾志伟、周星驰、吴耀汉等主演，而客串的演员则有世纪美人赵雅芝、国际女星张曼玉、哥哥张国荣等，是中国参演巨星最多的影片。 老爷，梅艳芳小姐来了。 梅艳芳，我不认识她。 梅小姐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多谢光临，多谢光临，来来，请喝杯酒吧。 曾志伟作为香港演艺界老牌主持人，在他的穿针引线下，各个明星悉数登场，而他本人在片中则当男主角，饰演一位暴发户，在经纪人张学友的帮助下，成功骗取了两栋房子，并与洪金宝饰演的竞争对手展开了一场商战。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 每天爱你多一些。 精英聚集在一起，至少在中国影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本期国语佳片推荐《豪门夜宴》。